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从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45，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今天下午发布；明年5月起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明年1月10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贵州省多地昨天迎来今冬第一场雪。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体检中心等单位共同编纂的《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今天下午发布。其中，中高招体检中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的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本市30%人群血脂异常。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介绍一下啊，本市男性和女性主要体征异常都有哪些呢？ 2020年的这个体检数据呢，显示本市的这个人群血脂异常的检出率是非常高，33.07%。那男性的检出率呢，还明显要高于女性。那我在这个表格当中看到呢，本市60岁以前的男性这个体征异常，主要就是血脂异常、超重，还有脂肪肝。这几个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那60岁以上的男性主要以甲状腺结节还有颈动脉斑块为主。那女性这一块呢，其实是跟这个她的这个整个生理期是有关的。60岁以下的女性主要是以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还有血脂异常为主。60岁以上的女性主要是以甲状腺结节、骨质量、骨质疏松还有颈动脉斑块为主。那另外呢，还有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中高招体检。那2020年的这个北京市的中高招体检的指标异常的检出率呢，前5位的分别是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还有体重过轻。那与2019年相比较呢，这个顺位啊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那视力呀、身高还有体重的问题一直是居高不下，其中视力不良是最为突出的。那我看到数据是显示本市高招的这个体检视力不良的检出率是达到了近90%，也就是说近90%的孩子高中的都是视力不良。主持人。 那么针对超重肥胖的问题啊，专家有怎样的建议呢？ 专家建议啊，这个超重肥胖当中呢是比较需要关注中心性肥胖的，就是以腹部为中心的这个肥胖，因为它更多的是跟代谢性疾病直接相关。那今天的北京同仁医院体检中心主任也是他表示，他曾经做过以单位为组织进行过这种血脂异常、超重肥胖问题的这种控制的项目。他坦言呢，很多单位其实在拿到体检报告的第一个月都还比较积极的去督促员工来减重，那但从第二个月开始关注度就开始逐渐衰减。他建议呢，一方面啊要对这个单位食堂进行食谱的管理，坚持低油低盐；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建议以单位为团体来建立一些体重管理小组，体检单位呢也应该跟体检者的单位联合起来，制定一些运动营养的规划，给这个检出者有一些更加科学的指导。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近日，公安部发布了新制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等部门规章。机动车登记规定将自明年5月1号起实施，其中推出3项便利车辆登记新措施。一是推行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对小微型非运营载客汽车在出厂时查验车辆，生产企业与公安交管部门共享车辆信息，群众办理注册登记时免予交验机动车。二是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三是推行车辆信息变更跨省通办。